好啦，今日我哋系牛医生与狗护士嘅节目时间啦。介绍下自己啊，牛医生。 我系牛医生啦。 啊屌，我系狗护士啊。咁今日我哋会谈一个咩 topic 咧，牛医生？ 今日我哋讲女人。 喂，讲女人，女人好啊。咁我觉得最恐怖嘅女人就阿妈啦。 讲阿妈啊，你想？好啊，我哋讲妈妈。 妈妈系最恐怖嘅女人角色嚟。 大都系教我哋系天下嘅最伟大嘅女性喎。 咁你覺得係唔係咧？查實， 我覺得如果佢係就係咯。 啊屌，咁就係定唔係？ 有陣時唔係個個係噶嘛，有陣時有啲咧嗱，有一啲阿媽好值得讚嘅，即係好似我阿媽咁嚇。 你阿媽值得邊方面有讚揚咧？ 佢係一隻牛咧，生咗出嚟嘅牛仔咧。 啊屌！ 係啦。咁有啲媽有值得讚揚啊，譬如嗰啲咧瞞住自己仔女出去做雞嗰啲，賺錢咁辛苦都要為仔女。 喂，嗰啲辛苦喎、 啊，嗰啲辛苦啊，嗰啲就唔係真係講，我哋唔係貶低佢，我真係講真 的。嗱，我哋唔可以講做雞，係性工作者 都係雞啦。 啊屌你，唔好講最撚恐怖嘅女人就係阿媽啦。 有啲阿媽就唔識菜，就咧當啲女係搖錢樹嗰啲最慘，因為扼殺埋下一代。 嗰啲外母嚟喎，嗰啲 外母嗱，外母啊，講起真係，哎呀，好強烈嘅感覺。即係當個女係搖錢樹啊嚇，又要咧愚孝啊嗰啲啊，真係慘。 唔係佢最慘當你係提款機啊， 一定係啦。佢唔係當你半邊仔，佢當你全國仔啊！真係。 屌咧，佢當你識印銀紙嗰係嘢，屌阿媽啊嘛！ 係啊，外母又衰嚇。 但外母個個都衰，我未叫外母好噶。 係可能即係我哋要娶多幾次先知。 唔係你娶多幾次咪笨撚柒咯？即係我身邊啲朋友都係咁，我未見過外母，即係個個人都係咁啊！一提起外母就屌個老母啊！ 係啊，屌個老母嚟唔切。 係啦，個個都係咁。讲过 呢个外母系衰噶啦，咁但系就即系讲起阿妈呢一级，我哋仲有啲咩啊？讲起阿妈级，我想讲沈殿霞啦。 点解 咧？成日生个女出嚟做乜鬼啊？搞到个社会咁多怨气。 唔系佢最得人惊个女。 一百七十一宗啊！今日投诉佢扮白雪公主啊！ 唔係佢，我講佢唔係扮白雪公主，佢係侮辱白雪公主。 侮辱白雪公主，嗰啲咁嘅小矮人，唔怪得要遮住個頭啦，因為麻煩 啊，真係難頂啊！真係哇，好撚，即係佢唔係爬，佢直頭係攞啊！ 即係我覺得嗱，做媽媽嘅唔好成日咧要逼自己啲仔女要如何如何係咪？最緊要明白佢哋嘅需要，得佢哋自由發揮。佢唔係去做學壞啲㗎，做雞都唔緊要嘅，即係。 唔係嗱，我牛醫生我睇啊，如果一啲阿媽識咁諗，就唔會咁撚煩啦，係嘛？就阿媽唔識咁諗，太咁撚煩啦， 太過執着啊！ 唔係佢要求高咯，媽咪就媽咪一定 個個個女個男朋友都要係李嘉誠，個個都要住大屋，要養洋樓。 喂，咁唔好生個女嚟做乜撚嘢？益你啊！你都黐撚線嘅，屌！ 係嘅，有陣時你要為個女開心啊嘛。 個女開心，屌你有錢就最撚開心，你都黐撚線嘅。 唉，咁做雞冇咁嬲啊，真係。 咁啊唔同，佢做雞辛苦啊嘛，大佬。佢加著你，你 做雞我哋辛苦啊，唔係佢辛苦啊，我哋又要出錢出力。 唔係，佢嫁個女俾你嘅原因就係希望自己有一餐好嘅食得啖。 咁即 係 買一送一啦。 佢唔係買一送一，佢而家係揾你笨柒揼你心口。 好啦，唔好講咁多啲阿媽啦，咁我哋講第二啲女人好唔好啊？ 女朋友你係點睇？ 我係女朋友啊，根本上咧就冇女朋友噶啦，呢個世界。 點解咧？ 有錢就又係女朋友噶啦。新大伯擁埋嚟， 唔係你嗱，而家年紀大咗，我覺得愛情用錢買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我就覺得而家即係香港男多女少啊，唔係女多男少，屌講緊錯添，女多男少之後咧，我發覺一樣嘢好撚得人驚， 係咩咧？ 即係而家啲女人嗰個佔有欲好撚強啊， 係好強啊！ 佢當你係財產嚟啊，佢唔係當你男朋友啊， 梗係啦，佢唔尊重你噶。嗱，你結婚前又如何如何，佢心諗你都係想嗒我啫，嗒完之後我咪操縱你咯。 唔係嗱，我曾經聽嗰個女仔講嗰句説話，真係哇，即係令我打入心坎裏邊。佢話女人好蝕底，我話點解？佢話女人同男人上完床之後咧，就會好蝕底。我話點解咧？佢話因為乜都冇咯。哦，咁個男人都乜都冇嘅喎，咁樣佢話唔係噶，我話如果有一樣嘢就係個男人同你上完床送翻架車俾你，會唔會好啲啦？咁會唔會好啲？ 好翻啲啦！ 屌，哇！咁我覺得屌你買賣 嚟，你明白啦？因為嗱，買到明就明就係買賣嘅問題，就係話一個要假設地啊，即係大家頭放啲感情。其實放咩感情咧？多餘嘅，最後都係講錢。 唔係，我覺得男人呢方面係灑脱啲，因為知道大家都係玩啊嘛。即係女人喺呢方面， 有啲傻仔㗎，佢街好多邊度街道上好多傻仔都以為真係講感情嘅啲女同佢，最後以為自己同人上完床就係、是、對方咧就對人哋唔注意負責任，咁咪最傻仔咯。 嗰啲係談責任講咗啦。 即係嗰啲咪就係咧，你有咩理由啊？你而家明白呢個社會全部女人都係講錢㗎啦，仲講感情。如果有啊，呼籲下聽眾過嚟揾揾我啊，我其實想講感情。 啊屌，咁你即係揾人笨叉，屌靠把口嗌人都係屌你個仆街。 我講責任啫。 責你老尾咩？你擺明嗌屌啦，你個仆街仔。 我又唔需要㗎，我俾錢嘅。 唔係咁啊，穩陣啲，即係你唔好嗌屌啊嘛。 冇呢一個免費午餐㗎，呢、 這個世界冇㗎冇㗎。 一月係免費，越貴啊，同埋咧，即係我要呼籲下嗰啲小姐嗱，香港九七年前金融風暴咧嚇。個個都要揀一個有男人要有樓要有車要有狗， 係 又又啊！你睇下諗下幾慘啊！而家撲街又真係慘啊！真係 唔係，我覺得女人咧揀老公咧有一樣嘢係，即係我睇女性啊， 係咪就賴曬阿媽咧？阿媽佢思想 唔係阿媽教係咁教噶，你唔通教個女屌你老尾唔緊要㗎，你跟佢咧一齊捱。你而家同啲女講啊，喂嗱，我哋拍拖結婚之後一齊捱，佢睬你戇撚鳩你，佢黐撚住一齊捱捱老母， 真係攞打打你㗎定啊！ 佢老母想射你啊！屌你咁撚黐！入精神病院住下啦，傻閪！ 我哋話愛情咧係窮人先係講嘅，有錢人係用錢嚟照顧啦。 啱，即係嗱，我仲有一樣嘢講就係、是，即係談女性咧，而家女性好撚恐怖啊！即係我覺得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佢哋因為少咗機遇啊，即係好男人已經少咗啦。第一， 冇錯。 第二樣嘢，社會上邊即係而家男少就女多，所以佢哋覺得男人係財產嚟 嘅。特別係女人一到三十就危機更加 嚟。係啊， 嗱，一到三十點啊？哇，咁啊，即係危機要結婚啦，佢要應付嘅。 唔係，佢係要認同嘅，俾呢個社會認同啊。 唔係淨係要咩喎？仲要俾屋企人聽我係正常㗎，唔係搞機㗎。我要生育同埋我要揾男朋友。越到三十一歲就越離譜，就越嗱癲㗎啦。 唔係，你最慘佢夾撚住我話俾你聽。嗱，我有個朋友咧好高㗎，咁咧就俾試過俾個。即係個女人夾 俾人夾，同個高度有冇關係？ 冇關係，但係 同智商有關係。 屌佢智商就低啲啦，屌佢搶咗三個字就係得人仔。 所以嗱，呢位朋友咧，咁佢個太太都係其實都係近三十有多㗎啦， 三十幾啦，佢一夾撚住佢咪即刻生幾嚿。不過我舉個例子你睇，我有啲同事咧好撚癲狂㗎嗱，我嗰日咧見過一個同事，咁佢老婆咧就成日屌鳩佢，佢話即係我成日幫佢聽電話，即係我哋公司有人打電話嚟，喂唔該邊個邊個咁我俾佢聽，咁好冇禮貌嘅，直頭喝狗咁喝嘅。但係我以為佢對我冇禮貌，原來對佢老公嘅。 佢對你已經最好禮貌。 係啊，屌！佢打電話俾佢老公，你今日食啱飯未啊？咁樣。原來咧，佢咧嗱，我哋嗰個好興帶飯盒翻去食嘅，就係佢老婆煮啲家庭飯。我話俾你聽，逢係老婆老母煮嘅，煮得好食就唔會攞翻你老婆。 呢啲咪慘咯，你要 煮得好食又唔會係你老婆，因為佢出去煮俾人食啦。 冇錯啦， 即係做咗大廚啦。 佢要鉛製住你嘅身後自由啊！ 嗰、那個同事啊，食撚到係點咧？我見佢食個飯盒，佢食撚到直頭講佢屌， 你 將個飯盒抌撚咗垃圾。 我問下佢有冇後悔結婚咧？ 我冇啊，點敢問咧？屌嗱，我話俾你聽，佢飯盒係咩嚟嘅咧？攞嗰啲咩陶瓷物實盒啊裝住。 哇！ 打撚咗好撚實嘅盒飯。 好多三文治菌嘅喎，同埋嗰啲。 哇！咁撚邋遢，其實嗱。嗰啲飯盒裏面係咩嚟嘅？我見到啲咩餸咧，食撚剩嘅一定係隔夜叉燒啊，冇 兩。冇曱甴喺裏面嘅。 冇曱甴，屌兩三嚿瓜咯，咁之後有啲菜咯，有啲汁啦。咁咧呢啲就叫健康飯。佢個老婆仲話：， 食得健康啦，佢食咗都唔長大。 唔係，仲有一樣嘢就係縮骨啊嘛！你出去食要錢啊嘛，同埋驚你約其他人食啊嘛，佢咪要你食撚咗粒嘢。 咁樣對老公會唔會夜晚老公冇力氣力同佢做愛咧？ 哇！我啦真係唔撚知啊！我諗都唔做愛啦。 講我再延伸下講三十零歲嗰啲啊，三十零歲嗰啲仲得人驚啊！ 點得人驚法？ 結婚就結唔成啦，開始踏入好危機啦，開始自我放逐啦，同埋咧又肥又醜啦，哇嗰啲啊！ 喂，你真係講緊好啲朋友要啊，屌你個閪！ 喂，我唔知啊，嗱，我冇心踩你噶。 喂，嗱，肥啊唔係罪過嚟嘅，只係因為香港營養好啫，屌！其實我叫 嗱啲唔係營養好，嗰啲係自我放逐同埋自我放棄咧。嗱，嗰啲肥豬啊，真係得人驚，係黑洞嚟噶，大家朋友小心啲。逢係你大家上雅虎有緣人嗰啲，睇下三，你專揀三十五歲或以上嗰啲啊，佢乜都肯噶啦，又話自己又如何如何。 屌你啦，乜都肯嘅，因為佢話有 我自己性格好， 屌你啦，性格好啊，唔會搞成今時今日咁。 佢冇檢討嘛，佢覺得仲係性格好。 不過我又想講一樣嘢，就係減肥。嗱，如果咧所有女士聽到你想減肥，簽體嗰啲唔使嘥錢噶，你以下嘅方法做，我話俾你聽，三磅十磅包你減到110磅，110磅包你可以減到30磅。嗱，做法好簡單，5000蚊就得噶啦。你買張機票，去呢個緬甸，緬甸咧就唔俾入境噶，你要搶6000蚊呢個美金，佢先俾你入境。 冇六千蚊美金如何去柬埔寨？嗱，去柬埔寨嘅時候咧，柬埔寨係非常歡迎你揸特區護照免簽證嘅，我話你聽。要簽證嘅話，去灣仔緬甸領事館就可以簽到證啦。嗱，你去到嘅時候你點做呢？去到緬甸之後搭車就過呢、這個去到柬埔寨之後搭車過緬甸，去到緬甸將你所有嘅身上面能夠證明你身份嘅嘢搣撚爛、燒撚咗、抌落垃圾桶之後，執兩嚿番薯。一個禮拜或者一個月之內，你能夠回到嚟香港，我話俾你聽，基本上你係瘦撚過條藤嘅。 我就係諗緊咧，如果男士咧想調翻轉瘦，好簡單，結婚咯。 啊，結婚會瘦噶啦， 即刻瘦個男仔會瘦噶啦。 屌你老味嚇撚死！ 我見咗結婚之後咧會瘦，冇我條個定絲啦。點解？ 因為佢吸撚曬啲水啊嘛。 吸精吸水啊！ 吸精啊，就仲得閒俾啲精佢吸咩？屌你， 吞咗係啦。 唔係好撚咯，我覺得女人結咗婚之後唔檢討最撚得人驚啊！即 係啊，所以你結婚卅零歲嗰啲咪檢討咯，以為。假以為自己檢討，其實最後都冇檢討，結果咧就仍然係三十幾、四十幾咁樣去落去。 啊，咁啊大撚鑊啦！唔係，我覺得男人都應該檢討一下嘅，即係你結咗婚之後又撇撚曬啦，著短褲啊，即係不修邊幅啊，都好撚個撚底。 點解咧？點解呢啲會咁啊？ 貪小便宜啊！你我哋有個朋友叫陳，偷叉華。咁又好撚到撚肚，結咗婚之後就係咁撚樣啦。不過佢唔結婚，我諗都係咁撚樣，好撚度咯。 十幾歲嚟香港，乜都唔識啊！ 屌佢老母！咁咪揸住兩個波膽遊落嚟嘅咧？ 好啦，我哋真係唔好講呢啲啦，我哋再俾人打啦。我哋講下疑似係四五十歲嗰啲女人啦，開始結咗婚啦，生仔仔女大，哇！呢啲開始犀利啦， 跳掣咯， 跳掣又唔單止一方面係偷食， 我要好撚多呢啲啊！好老實講， 另外一方面咧，開始佢老謀心算啦，開始啲咩鉛製老公嘅下半身，冇唔俾錢佢使，唔俾佢食，等佢冇得出去偷食。再要睇埋夾埋啲仔女嘅一生， 唔係我覺得咧，嗱我自己睇法啦，阿牛醫生，咁我嗰陣時候有個朋友咧，咁佢就係開醫療中心嘅，佢老婆就係咁樣鉛製佢老公，佢老公衰到偷嗰啲即係姑娘嗰啲嘢食添喎。 哎呀，真係慘啊！呢、這個真係大特，我都識佢。 但係佢老婆揸 Benz 喎，屌佢老母！ 係啊，聽聞咧就唔知點解啊，真係，所以呢啲女人咪叻咯。嗱，老揾到個好老公啦。 唔係佢老公唔係叻，佢老公就弱智啊！我想同佢老公做個智商測驗 咁。唔緊要啊，佢前佢唔係佢，我唔知點講。不過佢老婆醒嘅，即係揾到咁嘅老公，淨係咧揾啲護士嚇夾住佢喺身邊。嗱，佢好多女人㗎，每日圍住佢，但係問題咧就。啲錢去曬個老婆手咯， 佢老婆幫佢吞撚曬啲錢咯，嗰個嘢俾人咁 精佢又唔吞，吞錢咯，咁麻煩啦！我見佢真係一年老過一年啦，真係唔 真係撚慘啊！即係我覺得佢變成一個工具，即係人係最慘，流於咩？流於工具。 係啊，同埋咧流精咯。我聽講佢每個禮拜即係食翻一個禮拜前嘅麵包叮翻熱啊，俾人笑啊！ 哇，唔係咁撚慘啊！咁同坐監有乜分別？ 佢而家咪去北韓咯，就去咗。 去北韓啊？ 係啊，而家咪好似去北韓咁啊！ 屌佢老母，咁做醫生嚟把閪咩？ 唔係把閪把撚啊！ 屌！嗱，我覺得錢最大用處就係氹你開心啊嘛。係。要用得其所，氹得你開心。 氹老婆開心用錢。 咁自己唔開心咯， 係啊，冇錯。 屌佢老味閪傻閪咧，真係。係 啊。 人活得最開心就係自私咯，我覺得。 總之，女人講女人真係最多嘛，好多即係嘢體驗出嚟。尤其是而家啲女人，我哋成日話身邊咧好多狼狗噶嘛。點解靚個女人側邊咁多狼狗？點解我哋身邊咧點解冇靚女人？ 唔係問題就係我哋性格差嘛。嗱，我哋個碌唔掂，冇眼又火滾。你同啲 我知只牛啫，但係 問題就 好靚仔嘅。如果有錢， 你個屎忽靚過個樣，你話靚唔靚仔？ 我個樣其實咧就差過郭炳湘少少。 郭炳湘靚仔，因為郭炳湘有錢啊嘛， 啲頭髮好飄逸㗎， 好飄逸，成個頭盔咁撚樣，屌個老母閪！我哋問題 我剪咗純哥個頭啊，再嘈。 屌你，哇係喎，你剪咩頭髮？ 我剪咗純哥啊， 唔係，我覺得一樣嘢就 係啲啊， 最撚惡嘅就係你，即係你結咗婚之後啊，個問題就係你老婆係一樣。即係吸你水嘅嘢不但止，佢仲當你係工具，人係最慘，流於變成工具啊嘛！ 我哋其實好多嘢都睇化曬啊，真係。 同埋我哋點解溝唔到女咧？ 係因為睇化咗咯。 唔係睇化咗，嗱你僆仔你會氹下啲女啊，俾錢啲女使啊！我哋而家好直接，要買 想揾啲女氹得唔得？ 買咯， 買係啦， 即係唔會再氹。 或者有啲三四十歲嗰啲大過我哋好多年嗰啲咧， 靚冇錯係啊，但係遇唔到， 多數遇唔到㗎啦。 你都你老味靠我哋個死人 靚嗰啲比較就係啲黃狗猴住㗎啦。 第一樣嘢係咁啦，第二樣嘢我哋猛㗎嘛，即 係我哋身邊呼籲下，即係聽眾，如果係有啲三零四十歲又靚啊，又性格好嗰啲 鬼，你我鳩打電話俾你，你都黐撚線，屌你老味真係我屌閪啊，你好傻啊！ 唉，真係慘， 你玩鳩， 我咪有講聲牛， 牛咁樣牛。咁我哋今日談女人就差唔多，我哋下集 就再同大家觀眾見個面。 好。